神采飞扬的夏佳丽刷一下子就到了门前，从前车筐里抱下一大捆鲜花，然后放在地上分出花束，再将一束束鲜花送进各屋，最后大大方方地站在院子里喊：“马助理，马助理！”马特急忙从周大业办公室跑出来：“ 我在这儿。” 马佳丽笑嘻嘻地举起一只蓝色妖姬：“ 给你的。” 马特急忙偷窥一眼屋里的小智，只见小智对他狠狠地剜了一眼，走出公司大院。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夏佳丽一脸阳光地把鲜花交给马特，便跨上摩托，向他嫣然一笑，就突的一声走人了。他潇洒飘起的头发，匪气十足的宽边墨镜，耀眼的紫红夹克和雪白裤子，都留给人极大的视觉冲击。杨凡不再帮马特收拾会议室，扔下笤帚，气哼哼地走掉了。马特喊了两声，他也不回头。马特无奈，到后排宿舍叫了另外两个小伙子帮忙。打扫利索了，马特给他们点上烟，道谢。小智在县城里接到了小文，帮小文拉着旅行箱。小文问：“ 你叫什么名字呀？这么漂亮。”“ 我叫小智，是个傻妹子。”“ 是你自己谦虚，还是别人贬低你呀？谁说你傻，谁就有眼无珠。” 离婚男人以幽默调侃的笔调，通过曲折惊险的故事，将离婚男人马特的爱情史与创业史展现到大家面前。马特身边热情洋溢的公司女白领、花店的女老板、业务员小姑娘，让男主人公应接不暇。而真正能够走入马特心中的会是谁呢？真爱的样子到底是惊心动魄，还是平平淡淡？小说《离婚男人》已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，作者严波，本节目编辑张璐，演播李凯。小文来到了云南，商谈完写书的事情以后，马特又安排小文踏上了到云南旅游的日程。周大业隆重招待销售代表孙小妹，孙小妹会同意商讨价格的事儿吗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离婚男人》。关于婚恋，我们都知道一句耳熟能详的话，它就像是去海滩上捡贝壳，不要捡最大的，也不要捡最美的，而要捡最适合自己的。切记，捡到后赶紧离开海滩，再也不要回来。这番话以巧妙的比喻道出了婚恋时所需要遵守的门道，尤其是对于曾经捡错过贝壳而再次来到海滩的人，更要谨记这一婚恋中的铁则。离婚男人马特将会交出怎样的一份答卷？小说《离婚男人》11月18日起，每天中午1点，欢迎您的关注，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。 享受孤单，一张脸，一段对话，记太久都会忘。渗透悲伤，记忆却拴住心脏，封印了那些信仰，好凄凉。世界真宽，人海里隐藏巨浪，一眨眼，一个故事无声的呼喊。